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精彩，也有太多的无奈，有些事情不是你努力就能做好的，有些东西不是你痴迷就能得到的，有些地方不是你执着就能够到达的。人世间有些事情不需要看得太清，你努力的看清，其实反而是一种困惑，一场纠缠，一场烦恼，一场负累。看不清楚的倒是一种艺术，一种智慧，一种收获，或者是一种轻松，会不会很好呢？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刘若英《为爱痴狂》。 秋天说要分开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今后一半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拥抱你。特别的人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人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特别的人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，轻轻绕着我的心，我还不能接受 真爱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，你所买到的爱情只是一片浮云，看似美丽而不会长久，它会慢慢的消散，变为细雨随你而去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，爱情是甜蜜而美好的，请珍惜你爱的人，不要放手。 背起你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，也可说着我是错的，爱未曾变成真的，也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。我不再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，也可说我看不开的，为你我能做的，竟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你我。 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，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。 还是会害怕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，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。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太寂寞？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近日，最高法发布《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施意见》，其中提出防范冤假错案，做到有罪则判，无罪放人。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，按照疑罪从无原则，依法作出无罪判决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消息，从3月1号起，修订后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将正式实施，届时包裹时效标准提高50%，普通包裹从用户自取变为按纸投递。近日，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2017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，计划供地3900公顷，比去年计划减少200公顷，其中商品住宅用地减少近70%。3年后，北京中心城绿色出行将达到75%，小汽车出行比例要下降到25%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年均下降5%。此外，2020年电动车单次充电蓄时里程将达300公里，实用性堪比汽车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 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人生的路，不管是平坦还是艰难，总归还是要自己坚强地走完的。无论走过多少坎坷，无论经历多少挫折，有爱的陪伴就会有温暖，简单的日子总会有快乐。红尘俗世纷扰世间，有一颗知足的心，一份简单的需求，踏实一些，务实一些，少一些攀附，少一些计较，才不至于活得太累。听到萧敬腾活着。 所谓 深刻，是谁把我的天空涂上灿烂颜色，太多的虚伪在我们面前无所谓，为你唱一首歌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世界为我落泪， 双眼，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嘿嘿，我除了你，我除了风，我没有后悔。我一哭，全世界为我落泪。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，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